肖家一直在做着战后工作，为抗日宣传、物资筹集等做出了不少贡献。儿子非要跟着江家小姐去南京，已经多日没有消息，二老心急如焚，终于坐不住，和一群记者和其他人士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质问。来的大多是有亲友尚在南京的。 为什么封锁消息？ 南京到底发生什么了？ 日方的回应让人哭笑不得。 我们在轰炸时十分注重保护南京主要建筑物与居民， 城内尚有危险分子，部分军队仍在反抗，我们十分爱护城内的平民，并为他们送上食物，提供医疗服务。 火是中国军队放的。 肖望云发烧了，用了药，阿如和孟元轮番照顾着他。夜里他忽然惊醒，他梦到了一些不好的事，一些难以启齿不敢想象的事。 肖先生，感觉怎么样了？ 孟元守在旁边一直没合眼。肖望云紧蹙眉心，到处摸眼睛。孟元拿起眼睛，双手递给他。 啊，谢谢。 肖望云躺在一个小棚子里，底下铺着薄薄的褥子，再底下是厚厚的稻草，很温暖，可他伤寒，不停地哆嗦。孟元抱膝看着他，把他脚边的被子裹紧点。 你还在发高烧，腿上的伤感染了。 肖望云头疼得厉害，腿也跟废掉似的，又酸又痛。他要起身继续去找江守院，还没坐起来又跌了下去。 我睡了多久？ 半天。 他揉着脑袋无比痛苦。孟元小心地问， 出什么事了？ 我的未婚妻不见了，已经一天一夜了。 你别着急，这边没有，外面还有好几个安全区，他长什么样，穿什么衣服，你告诉我，我也能帮你留意留意。 淡黄色的大衣，里面穿着蓝色旗袍，鞋子我想不起来了，跟你差不多高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大大的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 谢谢你。 不客气的。你们订婚了？ 只是私下订了终身，还没来得及见父母。 我就是南京人，从小在这儿长大，这边很多难民我都认识，等天亮我挨个帮你问，也许有人碰巧见到过。哎，搞什么，明明爱慕他，那个女人不在了岂不是正好？ 可孟元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在民族同胞受难之际，自己这搬不上台面的儿女情长早就不足一提了，现在他只想活下去，一起活下去，不要再多死一个人了。 那就麻烦你了。 小事情。 日本兵拿中国人的痛苦当消遣，占了城没事儿做，高兴了抓点女人，不高兴了再抓点女人，又打着抓军人的口号扛着枪冲进安全区，有时候抓去欺辱，过个半天一天再送回来，有时候就地解决，当着无数双眼睛就开始作恶，毫不避讳，不知羞耻，自豪地光着屁股甩着镊跟与旁边吓得颤颤巍巍的难民打招呼。做完镊高高兴兴走了，还得抢上两只鸡，这队刚走，另一队又来，天刚亮，安全区里鸡犬不宁，这一次孟元遭了殃。阿如和他抱在一起，但是日本兵没有抓阿如，两人脸上涂满了烟灰。阿如听向望云的话，把头发剪了。孟元说， 我是唱戏的，头发没了可不行。 生怕苦难降临到自己头上。 狗日的，放开我！ 孟云用力掐那日本兵的手。 小鬼子，你妈的，你不得好死！ 小望云还发着烧，艰难地爬起来，拖着腿过来，推开日本兵，将孟元护在身后。他张开手，脸色苍白，格外虚弱。 你们， 妈呀！ 小望云刚说了两个字，日本兵大骂一声，拔刀挥了过来。孟元站在小望云身后，眼睁睁看着萧望云的头从脖子上掉了下来，落到地上，血汹涌地喷了他满脸。日本兵大笑起来，一脚将萧望云的头踢开，血在空中撒成一道红色的弧线。孟元看着他的头像皮球一样掉到远处的地上，弹了好几下，最终停在沟边的石块旁。小望云仍睁着双眸，留着保护他时满眼的愤恨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这是真实的世界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 小望云的身体栽了下去，四肢还在颤动。孟云抓着头撕，他有些喘不过气，整个人朝后躺过去，好像心被一只利爪握住，慢慢的往外掏一样。他好痛，好痛！ 不！ 安全区负责人赶过来，拦住日本兵。他们说了什么，孟云已经听不到了。血溅到他的眼睛里。他看着天空，红色的天空，红色的云，红色的世界，渐渐失去了知觉。是的，没有在做梦。这狰狞的、血腥的、真实的人间啊！